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了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铺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点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头两天我给您说了说早先这鼓楼前的一些老字号，虽然现如今这些店铺已经不见了，可是通过这些故事啊，咱也能多多少少的寻找一下老北京的味道。既然老话里讲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那我就接着把剩下的两条内城商业街给您说完了。东四西单鼓楼前为什么这三条大街会如此热闹？老话里糕点为什么不叫点心却叫饽饽？当铺行里暗藏玄机，酒缸代替饭桌成了特殊设计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走马观花胡同章第三集。在节目一开始，我先给您说几个北京地名，您听着肯定熟悉：东单、西单、东四、西四。估计这时候啊，肯定有朋友在那说呢：“这我熟啊。”我们家住那儿啊，没错，就这几个地方，别说北京人熟了，就算刚来北京的或者没来过北京的朋友都听说过。不过话说到这儿啊，我得问问您了，您知道这几个地名它是怎么来的吗？好多喜欢北京文化的朋友估计这回得说了，牌楼啊。没错，这几个地方确实因为牌楼而得名。现如今的东单、西单、东四、西四只不过是一个简称，人家最早的名字应该叫东单牌楼、西单牌楼、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。中国古代在建筑上边讲究对称，所以您看这东边有牌楼，西边自然也会有。不过咱再深究一下，为什么同样都是因为牌楼而得名，却一个是四一个是单呢？究其原因呢，就在这牌楼的身上了。现如今您去西单的时候，不知道您仔细观察过没有，在长安街的北边单边立着一个四柱三楼的大牌楼。这座牌楼无论是样式还是位置，都是按照明朝时期那座西单牌楼制作的。不过不知道您刚才注意听没有，我说的是单边立着一个，哎，这西单的名字就出来了。这座牌楼因为处在城西，又是单边一个，所以起名叫西单牌楼。您举一反三的话，就不难理解这东单的由来了。至于说这东四和西四，其实道理也很简单，那就是明代的时候啊，这东四西四分别立着四个牌楼，所以起名叫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，后来简称东四西四。 要的交通路口建造这种大牌楼，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如果说是单纯为了美观，那咱们得说这明成祖朱棣在城市规划问题上确实有点铺张浪费。但是如果这美观和实用要是二者合一的话，咱们可就不能这么评价人家了。这路牌其实有着重要的职能，那就是让路人辨别方向，认路的路牌。只不过人家朱棣讲究气势，那既然是个路牌，也得建得雄伟点，也好当个装饰物啊。这几个牌楼个个都是描金彩绘，檐下边还有如意斗拱。单拿这东四牌楼来说，这东西两个牌楼上分别写有旅人行义二词，南北牌楼上则用楷书写着大市街三个字。大市街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如今咱们所说的东四南北大街。这个地方不光现在火，早年间那也是东四地区的一条主干道，汇集了很多当时北京最知名的老字号。接下来我就挑几样有意思的给您讲讲。头一个先给您说说恒和庆的大酒缸。这大酒缸是老北京卖酒的一种行业形式，跟酒铺差不多，要是搁现在呢，那就有点类似于酒吧了。过去北京城里头到处都有，一般都是山西人开的买卖。那为什么人家这买卖要叫大酒缸不叫酒铺子呢？这问题啊，就出在人家存酒的酒缸上了。您只要一进恒和庆的门，就能看见店铺里蹲着好几口大缸。这些缸啊，个个都是三尺五六来高，两尺多宽，放哪儿呢？店家会想主意，人家在地上啊挖一个一尺来深的坑，把这酒缸啊蹲在坑里去，地面上盛出两尺来高，然后把酒倒到缸里边，上边盖一个红漆大木板，就齐活了。来喝酒的客人在酒缸旁边这么一围，以缸带桌在这喝酒，那叫一豪爽。不光这种喝酒的形式大家喜欢，人家这大酒缸的酒也讲究，一般都是打这崇文门外瓷器口的酒店里边进的纯正老白干，刚打来不能喝，必须放在半地下的酒缸里储存一段时间，这温度湿度正合适才能往外卖。有酒就得有菜呀，大酒缸里最叫座的就是这豆酱和搁着盒之类的下酒小菜，价格便宜又好吃，这样一来呢，菜美酒香，经济实惠。您说这大酒缸的买卖不好才怪呢。在老北京的各类酒铺里头，大酒缸的生意最火，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前，每天天一擦黑，大酒缸里总会聚满了喝酒的客人。说完了喝，咱们接着聊聊吃，说说这已经消失的老北京的饽饽铺。说起饽饽这词儿啊，您现在已经很难听见了，不过您别觉得可惜，听是听不着了，但还能吃着。此话怎讲呢？您看现如今甭管稻香村还是正明斋卖的各类点心，搁早先全叫饽饽。其实饽饽这词儿啊，始于元代，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带领大量蒙古人进京的时候传过来的。在蒙语里头，糕点一词的发音就跟这饽饽很像，所以慢慢的饽饽这词儿啊就在元大都流行开了。其实这种外来词的现象是很常见的，您比方说这胡同就是来源于蒙古语，再有这搭裢、海子、戈壁这些词儿啊，也都是从蒙古语中而来。不过当时汉人还是沿用点心这个词儿。话说到了清朝，满人入关，带来了不少满洲饽饽，这一下饽饽可就几乎全面取代了点心这个词儿了。在御膳房里头，专做点心的部门叫饽饽局，在民间点心铺叫饽饽铺。这旗人不仅把糕点称为饽饽，就连饺子也叫成煮饽饽。说到这儿啊，我倒是有一个疑问， 这汉人叫了这么多年点心，怎么人家一来就全改名了呢？点心这个词儿那时候怎么就没叫起来呢？关于这个疑问呢，人家胡同张的工作人员倒是给了两种说法。这头一个说法呢，是跟古代一种酷刑有关，凌迟处死。早先节目里咱说过，这种死法极其残酷，一刀一刀的从犯人身上往下拉肉，不到规定刀数这犯人不能死，听着都让人浑身难受。当时好多犯人家属为了能够让家人呢少受点罪，就在临刑之前贿赂贿赂刽子手，让他在动手之前呢先秘密的把这犯人解决了，反正死罪逃不了，好歹死得痛快点啊。这刽子手收钱之后，一般呢就会在动手之前偷偷的给这犯人心脏来一刀。可巧了，这头一刀就叫点心，所以您说老百姓能爱听这词儿吗？这么着大伙儿也就随着满族人的方言叫饽饽了。这第二个说法也挺有道理，说是这满蒙民族自古以来是马背上的民族，打小喜欢骑马射箭，一说神射手那是百步之外拉弓搭弦，一箭射中对方的心脏，这叫什么呀？叫点心。所以甭管是满族也好还是蒙古族也罢，听着这个点心呢就觉得不吉利，这么着这老北京人呢就把点心叫成饽饽了。两种说法故事不一样，但道理却是一样的。总之是过去的老百姓是横竖啊都不带进点心这个词儿，听着别扭。当然了，现在讲究不多了，点心这词儿又流行回来了。饽饽铺里的佼佼者，东四聚庆斋饽饽铺。起初聚庆斋的饽饽做得好吃，虽然周围的百姓都知道，可还没到家喻户晓的份儿上。人家这品牌最后能够得到推广，还得仰仗于朝廷给他做了宣传。话说清朝末期的时候，朝廷里头祭典和庆典所需要的贡品那都很有讲究，月盛斋的全羊，便宜坊的全猪，还有就是这聚庆斋的饽饽。聚庆斋因为揽下了这么一个大买卖，名气一下就大了。当然聚庆斋除了这种特供饽饽以外，人家还有自己的热销产品。那个时候谁家要是娶媳妇儿，男方下定的时候肯定会给女方送这个龙凤饼，正月十五的元宵，二月二龙抬头的太阳糕，端午节的五毒饼，三伏天的绿豆糕，中秋节的自来红自来白，九月九的花糕，这些个红白喜事时令节气饽饽就是聚庆斋的热销产品。那说到这儿，还有一种当时特别流行的饽饽，我得跟您多念叨几句。过去做饽饽之前都要先开炉试试火候，用来试火候的头茬饽饽叫钢炉，这模样不好看，这边上竟是裂口，可它却是颜色棕红，营养丰富，价钱还便宜。您肯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实验品吗？哎，您可别小瞧它。过去啊，妇女生孩子坐月子都吃这东西，特别是喜三那天，娘家人来的时候，除了带点鸡子啊、小米啊、红糖什么的，这钢炉可是必备的。做工精良，味道香甜，成了聚庆斋出名的关键。除了这些，人家聚庆斋的老板还要求店员接待客人的时候必须是衣装整洁、梳洗干净、说话和善。这饽饽的味道再加上服务的理念，上到皇宫下到市井，只要想吃这口了，一准儿奔这聚庆斋来。说完了这个吃啊，接下来我再和您聊聊这老北京最有特色的一种行业，什么呢？当铺。现如今啊，生活好了，咱不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有多奢侈，但最起码不用当东西换钱过日子了。所以当铺呢，一时间从大家脑海里渐渐消失了。 但这两年呢，这当铺又开始回温了，功能可不一样了。您像早年间去当铺，那是没活路了，当个皮大衣买袋面吃。现如今不是，人们学精明了，比如说这家里边闲置的物品用不着了，给当成钱；再有的出远门了，把这个相机呀、手表啊、贵重物品呢、给当铺，让他们保存。因为当铺存这些东西啊，比搁在家里边他们保养的好。早先在这东四六条西口啊，有家叫东恒照的当铺，那可是早年间京城里边数一数二的当铺。他们家还有家分号，现在还在阜城门内石锦坊街附近。东恒照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老买卖，直到1940年才关张倒闭。说到关张倒闭的原因，就四个字，屡次被抢。过去金店、钱庄、粮行和当铺统称老北京的四大行，这四个行当操纵着金融行情，特别是当铺，说是济世利人周旋两遍，其实呢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。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您要说现在的当铺，那是个很规范的行业。打个比方，您把家里边这金戒指拿到当铺过程一邀，该多少钱多少钱，如实开当票，把钱交到您手里。可说到过去老北京的当铺啊，人家虽说也有规矩，只不过这规矩啊是真够气人的。想当年大清朝的风光不在了，起初这些八旗子弟还能靠着国家给的俸禄维持生活，可是到了民国，俸禄没了，这帮人又没有生活技能，只能靠着家里那点值钱的东西天天去荡荡换点钱。这些早先天天花钱不计数的主，混到了去当铺当东西的份上，自己都觉得没面子。哎，不过人家当铺的东家正是看出了这些顾客的心理，那是漫天杀价啊。哪位大爷拿了一块家传的金表往这当铺柜台上一搁，别说跟人家询问价格了，连这脑袋呀都不好意思抬，全都窝着脖子等着收档的估价。收档的这位呢跟大爷似的，明知这块表啊挺值钱，是块金表，张嘴就报破烂铜表一块。您别以为他糊涂了，他诚心这么说，为的就是把东西说贱了，给您杀价少给您钱。再有一个，往后如果您来赎当的时候这表真坏了，您还没法找辙，当初写的就是破烂铜表一块，得给您窝回去了。这种现象在过去的当铺里边很普遍，您比如上好的瓷器搁过去当铺里边那叫陶罐子，字画呢叫纸片。您还记得头两年吗，这电视剧《大宅门》，白七爷拿了一件上好的皮袄进当铺了，您听听这当铺是怎么说的，铜枝如咬，光板没毛，破面烂皮袄一件。您可别以为这段话是编出来的，早年间甭管多好的皮袄，只要拿到当铺全是这套话，人家这就叫行业规定。不光如此啊，人家这当铺里头还有自己的行业机密。打个比方来说吧，您来头一间当铺，人家看完货了，估好价了，您觉得不合适低了，扭脸去下家再问问，得打这儿开始您算白忙活了。您放心，只要是出了这个门，您再去一百家也没有哪家能比第一家给的高。人家当铺的伙计啊在这东西上做了一个记号，您看不出来，可是其他当铺的伙计一看，哟，您这估过价，放心谁也不会往高了抬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这些早年间风光的大爷们全都好面子，怎么说也算是风光过呀，根本拉不下脸来跟这当铺的人瞎掰扯，得了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认怂。您看这少当钱心里头就够不痛快了，这还不算完，人家当铺里头写的当票也挤得人，当票上边的字不光是龙飞凤舞瞧不清楚，主要是写的全是人家的暗语，只有这当铺行里的人才能看懂。 您说万一什么时候您打算赎当了，一瞧东西又破损了，您凭着这张跟密电码似的当票也没法说明问题，只能自认倒霉。就因为这些，老百姓对当铺真是恨之入骨，所以只要是北京城里有个不太平了，当铺准是第一个挨砸。1912年的时候，曹锟兵变，东横赵当铺当时就让人给抢了。没过几年，张勋复辟那会儿，东横赵又挨过一次砸。总之啊，只要是打起来，当铺就得倒霉。连年的动乱让东横赵元气大伤，生意都很难维持了。终于在1940年左右关门停业。除了上边给您说的这些老字号，东四西大街上边还有老北京有名的朱市，知名的隆福寺庙会，东边的朝内大街，老北京的粮道，这片实在是太热闹了，还真不是我这三言两语能给您说明白的。今儿个咱就先说到这儿，明天我再和您说说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西单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想夏天吃着